但却很美丽。 想从来没有试过

眼神中抵抗不了 I miss you、哦、最初的冲动会召唤笑容，但最后的冲动无法再回头，剩下疼痛。